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呢两日咧，明显咧，你感觉咧系大风咗噶吓，啲风咧就吹埋嚟咧，就系好强嘅一个感觉噶。咁啊，亦都话可能会吓。有熱帶風暴啊，即係嚟緊，或者會打風喎、啊，咁樣一切咧都要睇住嗰個風向情況啦，聽下天文台一啲最新嘅消息。自己喺呢個情況之下咧，都帶多件衫，或者女士們咧多條頸巾咧係非常之好嘅，凍起上嚟咧搭住條頸啊膊頭咧都可以即係令到自己暖少少。小朋友仔更加係件外套嚇，因為晨早起身咧落街嘅時候咧就嗰啲風咧。或者睇你屋企樓下點樣啦，有啲人好當風咁，有啲位置嚇。咁喺嗰下嘅時候咧，就係小心唔好吹到啦嚇。一吹到冷啊病咧，其實咧都係麻煩少少嘅。個人最緊要咧，每日咧都精神奕奕、精神抖擞咁去面對每一天。今天的日子咧系1022啊，10月22号，农历系9月初6，星期四。开始清晨爽利节目时间，而家咧5:02啊，早晨。 晨曦的海风吹皱海里浪，天边的星星也倦眼。细望岸边轻松边，祝你今天好运，求你要记住家中我的抱。 让我有气力都参 开始我哋节目咧，就系有芬妮嘅呢一首，刚刚我哋听嘅《渔港的海风》啊。今日咧就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喺上昼五点钟，强烈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喺西沙以东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缓慢移动，横过南海中部。咁热带气旋沙德尔咧就会喺未来一两日咧横过南海北部。大致是移向海南岛至越南中部一带。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沙德尔会在10月22号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和香港维持一段距离，22号即是今天，移动的速度也会是较慢的，对香港的直接威胁不大。今天大致会是天晴和干燥，最高温度大概28度，昨日就29啊。而现时咧会系吹和缓至清劲嘅北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海有大浪及涌浪。下周初天色好转啊！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6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是发出了的。 从前我想到山的那一边，看飞鸟可有一个个梦。从前我想到海的那一边，看水里鱼有否爱的笑容。阿星上向绝味有梦，雨的浅笑吸水打去冲洗一空，为什么至今我未见到，至今都不碰到，我的真心似未有被带动，为什么至今我未见到，至今我都不碰到，碰到有一个可爱的笑容。苍翠的笑容，天空里空空一片，并没有梦。山风吸雪，整天遮盖，不知所踪。为什么至今我未见到，至今都不碰到，我的真心似未有被带动。为什么至今我未见到，至今我都不碰到。 以前的温冷乐队，我们主音歌手就熟悉的是钟镇涛 B 哥哥啦，同埋伦谭咏麟，咁啊不嬲咧，两个嘅都是一个就好独立的主音歌手，分开发展都 OK。但系其实与此同时，嗰时有另一个咧都自己出个人的大碟，就是其中一个成员彭健新啦。刚刚是可爱的笑容。令到自己开心有信心咧，都系同自己笑多啲，对自己有自信多啲啊！ 茫茫人群当中，终于都想。 流流深海，于心间涌满着爱，让爱点点洒于生命里。如帆船随清风，轻轻的将爱护送，让我此生找得好。 陈美玲《爱的 harmony》，咁啊谂翻起陈美玲嘅样，你见到佢几时都系笑容可掬，同埋每讲一啲嘢咧都系正面，同佢自己嘅人生，佢俾你一啲嘅行动嘅表示咧，绝对系对称嘅。永远喺佢身上，你会揾到系正能量嘅非常之多。面对任何困难咧，喺佢嚟讲咧都可以迎刃而解，唔会系话呼天抢地、哔哩吧啦嗰啲人。所有嘅事，任何发生都好咧。他都会是用一个行动和一个自信呢，是去解决他所有的问题。所以你见到他今天是啦，个个都说他就好像现在兴叫美魔女啊，或者是即吃了防腐剂的咁，他都已经是超过了六字的岁数呢，你仍然见到他好像即都仲有这个少女味，那种的情怀是一个内心度表现出来。三个仔呢都读到是个名校，著名的大学毕业。咁而三个咧，即系三字之母，个个都好健硕嘅，咁都唔觉得好似系佢妈咪一样，睇落好似系即系兄弟姊妹一齐。所以我觉得可能个心境好紧要，几时都有正面嘅心，你睇嘅嘢咧都系舒服同埋和谐啊。

好，无论几困难，我哋一齐好好生活落去。 对孩子嘅期望系父母克服困难嘅一大动力，拥抱希望，珍惜所爱，爱惜子女，爱惜自己，爱惜生命。 阿乐，我下次想约你去戏棚啊！ 乜你都中意听大戏嘅咩？ 我系想约你去食小食，仲有欣赏非物质文化手艺啊！ 今个星期五早上十点，香港唱晚会慈善信托基金、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香港暖流区域奇才。 邓添乐请嚟女吹唐诗钟彩云唐姨讲吹唐技艺， 讲学诗故事， 讲戏棚摆档， 仲有青衣长者友善一面。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到星期六咧都有清晨爽利嘅，咁我哋就星期一至四同你见面啦。星期五六咧就系会系佩佩，咁啊今日咧就星期四咯。今日系10月22号，农历系9月初6啊。现时时间5:38，咁星期四咧我哋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就会有营养师林思维。呢排咧就讲紧甜味剂和糖啊。对健康的风险是怎样的，在先前就解释过甜味剂到底是什么来的，代糖是不是比起真糖有益呢，今天就会讲到很多人都其实很喜欢吃甜东西的嘛，吃完甜东西好像感觉真的个人是开心一点，特别是女仔就喜欢吃甜品，所以你在看到甜品店铺、啊、那个生意都很旺、啊、很多人、啊、而即是开甜品店铺都不错、啊、感觉上呢都是给人一些甜、啊吃完就很满足感地出去，而呢逗留的时间又不太长、啊、即变成希望可以人流多一点进来吃东西，现在都有这个四人的限聚令。咁讲开甜品就系话咧，今日咧林思维咧就会讲啦，我哋真系中意食甜嘢嘅时候，你可以拣嘅，小心嘅选择咧，其实都可以健康有益。到底点样去选择甜嘅饮品呢？今日就会俾啲 tips 大家嘅。 热爱的你，像那月光轻照，水晶表面，在两家心里。 现时温度23度，红色火灾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张德兰， 你会去到哪边？ 紫水晶， 人海中不管数变迁，在以前也好像目前，从来没有放弃往日誓言。盟约你我永远挂牵，情海中开心两并肩，但有时。你短暂别离，情缘令你归家似箭。人群里面，我哋也会分隔着，骂你伤心依然怀念。从前我哋洗冰相馈赠，誓约坚贞不会改变。月冷星暗，但有紫色娇美水晶闪。到好远好远，亦会睇见，共你已经经过千般考验，悠悠数十年，心不变。无论你会去到哪边，人海中不管数变迁，在以前也好像目前。从来没有放弃往日誓言，盟约你我永远挂牵。 难里面我哋也会分隔着，万里相分依然怀念。从前我哋水晶相馈赠，誓约见证不会改变。月冷星暗，但有紫色娇美水晶闪现，站到好远好远。 呢首歌咧就系以前咧张德兰咧就系其实我都好经常会系播嘅歌，就系好耐嘅时候啦。咁啊，我哋一段时间咧都系多数会播翻佢啲情意两心坚啊、网中人啊、鲜花满月楼等等嗰啲都系佢嘅名曲。咁而呢一只咧，其实咧都系几好听。咁所以今日啊，不如播呢首同大家一齐分享，叫做《紫水晶》啊。早晨，今日天气方面咧有干燥嘅东北季候风咧，正系影响广东啊。喺上昼五点钟，强烈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喺西沙以东约480公里，预料系向西北缓慢移动，横过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天晴同埋干燥，今日最高温度比起琴日咧就低一度嘅，寻日最高29，而家今日咧就系最高2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在未来一两日咧，云量增多，风势颇大，海有大浪同埋涌浪。下周初天色好转啊！现时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65%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是挂起了，表示天气是干燥的。五点搭九，我们有汤宝如。绝对是个梦啊！去冲走心中那悲伤，脱不去满心里是你印象。在午夜，在雨夜，痴心更虚空，却知道我跟你绝对、绝对、绝对、绝对、绝对是个梦。即使心窝更痛，也是这样沉重；即使身体更冻，仿佛一片冷的风，始终深深爱你，决定继续沉梦。只想一天与你晚风中，某个。 汤宝如的绝对是个梦啊，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有时遇到一些人生的难题，一个难关不知道怎么过的时候呢，就会告诉自己是不是发梦呢，最好是梦就好了，然后再想清楚，是的，其实是一个现实的世界，真的不是一个发梦。人生咁上下嘅时候咧，你就可能会有啲嘢棘住，棘棘地咁啊，点样可以系跨过咧？都需要一啲嘅信心啊，需要一啲嘅鼓励，或者需要喺朋友之间啊，大家互相关怀啊，帮忙咁样样。咁而家喺呢个疫情之下咧，全世界都系喺度面对紧呢一个嘅难关。咁而好多朋友咧，都喺呢个时候咧，就系面对紧一个都系一个大嘅关口啊。做做下嘢或者都系唔错嘅，生活又几好，人工又唔错嘅时候，而家会面临嘅就系冇咗份工啊！如果你两公婆一个冇咗，仲有一个咧就可以要顶住下都好啲。如果万一即系两个都系喺呢个即系面临失业嘅时候咧，的确咧呢个关口系几难过。咁啊，寻日咧都听到个消息啦，其实一路都讲紧，都有晒心理准备。我谂特别系啲当事人吓，就从事航空业咧，都系一个即系大刀阔斧嘅一个嘅削减。咁都系有史以嚟咧，都系削几多人啊？咁呢一次咧就有成系炒咗接近6000人嘅呢个从事航空业嘅飞机师啊，一啲即系空姐啊，啲系从事呢个行业嘅人啦。咁我就都有个朋友咧，系做呢一行嘅，佢都做咗33年嘅机师噶啦。喺佢嚟讲咧，我就冇担心佢，因为其实佢哋准备退休，仲系做紧一个系即教官嘅一个嘅职责啊，即系咁多年嘅飞行经验，教紧人哋去点样去飞噶啦。咁而呢个朋友咧，一向以嚟咧，佢都好识得去规划自己嗰个生涯，同自己去点样去跨前系。将自己嗰个里程碑系更升上高一次，高一啲嘅层次。咁所以去到呢个状态咧，佢就话：哦，对我嚟讲都冇乜所谓啦，都系差唔多要退休嘅时候，个影响系极之轻微。咁佢系绝对系一早咧都系唔需要做都得噶啦。咁当然唔系话去到咁嘅状态咧，就系好似好即系唔风凉话又唔系呢样嘢。只不过咧系可能早早同自己都规划咗啦。佢嘅人喺佢未做呢个飞机师之前咧，佢系从事咧即系警务嘅工作，有一段时间就做咗呢个麦理浩港督啊，当时系麦理浩港督嘅保镖。每一关咧，佢都系同自己系好好嘅计划定、规划定、去做定准备功夫，去读嗰样嘢、学习嗰样嘢，然之后喺成熟嘅时候咧，就系同自己去转行。咁所以咧喺佢身上咧，其实都学到好多正向嘅嘢。咁到到今时今日啦，或者佢所做嘅职业啦，以前都系保镖啦，系从事警务人员，转去做保镖，同埋做飞机师嘅时候咧，都需要一个好好嘅体魄。咁所以佢平时咧都有呢个每一日啊练身啊，做 gym 嘅呢一啲嘅动，即系呢啲嘅运动啊，系 keep 住自己身体健康。张国荣，飞机师的风衣。 重复地，佢哋又筹备新的选美，无线夜半影，曹达华旧戏，每一天我是在逃避。心中的你，无奈每一心思都记起你。坐上车，坐上跑车，向着未知奔驰，仰望无限远的星儿，迎着晚风飞驰。像个飞机师换上风衣，快乐似红黄蓝绿标板跳跃，快似箭沿着快线，迎着微黄雾灯超速冲刺，小伙子拨去帽子，为你完全情知不可。 承认我为你的热情未变。有筹备新的选美，无线夜半影曹达华旧戏，每一天我是在逃避心中的你，无奈每一心思都记起你，梦境在你眼睛，你是夜星宠儿，眼泪流露了的矜持，常令我心飞驰，像个飞机师换上风衣，快乐似红黄蓝绿标板跳跃，快似箭，沿着快线，迎着微黄雾灯，朝足冲线。小伙子，拨去舞子，为你完全情痴，不可抑制。快似箭，沿着快线，原是爱慕你的疯子，像个飞机师。换上风衣，快乐似红黄蓝绿标板跳跃，快似箭，沿着快线，迎着微黄雾灯，超速冲刺。小伙子，拨去舞子，为你完全情痴，不可抑制。盼与你明日碰见，承认我为你的热情未变。 张国荣《飞机师的风衣》原唱咧，歌词都有啲分别嘅，嗰、那个系张学友，而张国荣呢个版本咧系之前系未听过，喺2016年嘅时候咧，九月份咧出版呢一首歌啊。仲有大概三分零钟到六点钟，送上云霄空姐呢啲以前系可能好多人羡慕想入行嘅职业，去到而家咧都有啲伤感吓。 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去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我每次回来多少惊喜，也许一生太短陪着你，情感有若行李，仍然沉重待我整理，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道别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没有机，给我体贴入微，但你走如明日便要远离，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当世事再没完美，可愿在岁月如歌中找你。 原唱的是 Eason 陈奕迅啊，天气不似预期，这一行都不似预期。 再见了背向你，回头多少伤悲，也许不必再讲所有道理，何时放松我自己，才能花天酒地碰着你，我

在每个早上，阮翠霞会用美妙的音符和你一起冲破界限，在空气之中无距离接触。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约定你有趣空间见。 有些失意并未公布，想将我们与痛快向你倾诉。 香港电台第五台，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合办喜悦一家文章朗读比赛，现已接受报名。 报名方法好简单，上15分钟的约会的网站，在五篇范文之中揀一篇来朗读，完成录音之后上载到网站就完成的啦。 报名日期为10月27号至11月15号，千祈不要错过。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有心有好报嘅道理。放心，我唔系要讲啲会闷亲你哋嘅人生道理，而系保你出入平安嘅道路使用真理。所谓有心，就系无论你系司机、乘客，亦或系行人，都要耐心忍让同埋专注唔分心，加埋对交通规则要上心。咁会有乜嘢好报？咪就系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咯。记住，有心有好报，路上零意外。 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生前身后事，先谁寄去作其全。 贾宝玉一生多情，与红楼梦众多女个关系千丝万缕，究竟佢一个痴情嘅人，亦或只一个坏咗嘅人？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文学放得开，今集《枉入红尘贾宝玉》， 今晚11点， 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6:10，继续我哋10月22号农历系9月初6星期四嘅清晨上嚟。今日咧仍然咧系大风啦，天气又干燥嘅吓。天文台话俾我哋听，今日系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海有大浪和涌浪，下周初天色好转的。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6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的。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四的清晨这个时间呢，在我身边呢就是香港营养师协会对外事务主任，他亦都是一位澳洲注册营养师林思维在此了。早晨，林思维。 早晨，阿浅。早晨，各位听众。 咁呢几个礼拜咧，咁我哋就就住消委会嘅一个报告咧，都让消费者吓，我哋即系生活喺呢一度嘅人啦，每一日咧都要饮饮食食啊，系要维持我哋嘅健康噶嘛。但系我哋点样食得健康咧？咁佢呢个报告咧就提到咧，就系有51款嘅甜味饮品嘅大检测。咁我哋就知道咩叫甜味剂，林思维都解释过啦，又话代糖啊、真糖啊嗰啲咁样。咁亦都有咧讲到咧欧洲。 洲和美國一些報告呢，大家都有少少的分別在處的。 是啊，咁我哋上兩集都提過啦，即係解釋咗糖嘅好處同唔好處啦。咁另外代糖係啲乜嘢啦，或者甜味劑係啲乜嘢啦。甚至乎上個禮拜我講過呢，究竟代糖係咪真係會引起啲疾病啊咁。咁好似頭先阿淺咁講呢，我哋上次都即係冇一個特定嘅結論。因為呢有啲歐洲嘅報告就話代糖差啲，因為歐洲話呢就係食得太多代糖嘅話呢，或者飲得太多甜味劑嘅飲品呢，就會增加死亡率呢多過飲真糖嘅飲品嘅。咁但係美國呢有啲報告呢就話呢，原來飲真糖嘅飲品呢其實仲衰過飲甜味劑嘅飲品喎。咁所以呢兩個國家嘅一啲大型嘅報告呢都未有一個好大嘅定論。 係啦，作為消費者嘅我哋又想顧住健康，我哋應該點做呢？ 係啦，咁所以呢就入肉講下呢，消費者委員會呢其實調查到我哋本地嘅一啲甜味飲品呢，究竟佢嘅糖嘅含量啊，甚至乎甜味劑嘅一啲水平啊，甚至乎應唔應該飲啊咁樣呢，我都會提下嘅。 通常我哋見到一堆嘢呢，嘩都真係好複雜嘅。但係佢哋就做得好仔細。咁我哋又有勞啊 Sylvia 啦就同我哋講解 一 下。 咁其實成個報告都是在今年的2月至5月呢，消費者委員會就在超市啦、百貨公司啦，甚至乎一些零食店裏面買到51款的預先包裝的甜味飲品的。咁當中包括有18款的汽水啦、16款的運動飲品和能量飲品啦，同埋17款的果汁或者乳酸飲品的。咁當中佢就會測下裏面的代糖的含量啦，有冇邊一種的代糖啦，甚至乎佢哋真的糖的含量有幾高啊。咁样嘅，咁以我睇翻个 chart 咧，大部分如果根据佢哋嘅营养标签咧，即系可能食物成分嘅标签都好咧，其实大部分51款嘅甜味饮品都好咧，都有列明自己有甜味剂嘅。咁当中包括譬如 E950 啊、E951 啊，我哋上个礼拜有提过咩 E955 啊， 系啊， 甚至乎 E960， 即系如果冇记错嘅话， 逢系呢啲见到有95乜95物咧，咁就系呢啲要留意啦。 系啦，咁甚至乎佢都会列明成个全名喺度嘅。咁当然有啲包装好细啦。咁所以可能未必列得晒佢全个英文嘅串法出嚟咧，咁就会用呢啲所谓嘅号码咧去代替咗佢哋嘅代糖嘅名称啊。咁报告里边都有提过话，大部分嘅甜味饮品里边咧都会有机会有代糖啊或者甜味剂啦。咁当中咧，佢有啲部分嘅饮品里边咧都有标明系低糖或者无糖啦。咁之后除咗标明低糖同无糖之外咧，其他咧就系都会有添加糖喺里边噶啦。咁样，咁所以咧，佢哋当中话有7款嘅冇標示係低糖或者無糖嘅飲品裏面咧，個糖分咧每100毫升咧有 4.8 至14克不等嘅，就每100毫升。OK， 咁另外除咗我哋提過一啲低糖或者無糖嘅飲品之外咧，一啲運動及能量飲品咧每100毫升咧都有0至 11.4 克糖不等。咁另外咧，全部嘅果汁飲品同埋乳酸飲品咧，就每100毫升咧大概有 4.5 至 10.8 克嘅糖分不等嘅。OK， 咁所以其實都幾高啊。其實我覺得，因為我哋平時講咧，就話如果你揀低糖飲品咧，嗰個水平就係每100毫升咧低過5克就為之低糖嘅。OK， 咁如果你真係去買呢個報告去睇咧，喺呢個報告裏邊咧，大部分除非標明無糖嘅飲品之外咧，我諗有大部分以上咧個糖分都超過5克以上嘅，咁所以其實都好難揾到啲即係相對比較低糖嘅產品啦。咁另外咧，其實咧佢其中一款最高糖分嘅汽水咧，每100毫升咧係有14克糖嘅。咁如果你飲曬成支咧，因為佢一支咧大概有473毫升。 哇！ 咁咧你就會等於飲咗成支嘅話咧，就會大概有66克嘅糖喺裏邊。咁如果你轉化組做一個量化咧，其實就飲咗16茶匙嘅糖， 系咪话唔可以高过12话你？ 系啊，我哋提过咧，就话世界卫生组织就建议每一日成年人唔好超过50克嘅添加糖，大概相等于12茶匙啦。 咁呢度已经超晒啦。 系啊，咁呢个产品咧，即系最高糖分嗰个汽水嘅产品咧，其实饮咗一罐之后咧，你已经超晒标。 嗱，可能有啲听众咧就话：，喂，系边只啊？边只啊？咁样样。嗱，咁咧就系其实消委会杂志嗰度咧都有系影埋张相出嚟嘅。不过我哋见啊呢个饮品咧都唔系常见。 系呢个都唔系常见嘅饮品嚟嘅，咁同埋都几大罐嘅，因为我哋平时啲普通汽水咧，大概330毫升度咯。咁呢一罐嘅汽水咧，其实去到470毫升，咁所以都几大罐啦。咁同埋咧，俾大家了解下其他嘅比较啦。我哋平时饮一罐红色嘅汽水咧，其实大概100毫升度咧，睇下边个国家制造啦，大概6.5克 的糖分到嘅啫，或者甚至乎啲去到 6.2 克糖分到嘅啫。咁但系呢个最高嗰一款嘅汽水咧，系每100毫升咧去到14，咁、 哦、 所以系多平时我哋饮嘅汽水咧系差唔多一倍咁滞。 咁所以都几过分 嘅。系啊，咁所以都真系几高啦。除咗呢个汽水之外咧，当然我哋市面上都有揾到运动饮品同埋能量饮品啦。咁、好多人都有觉得话，运动饮品健康啲、哦，或者可能能量饮品，因为好多能量饮品我哋嘅 energy drink 噶。咁嗰个包装上面都有。提过就话啊，提升精神啊，或者可能令你体魄强健啊，甚至乎增加能量啊嗰啲咁样嘅， 因为俾你运动嗰啲吓， 系啦，听落去咪好似好健康咁嘅，但其实咧，原来咧佢其中一款比较高糖分嘅能量饮品咧，最高嗰一只咧，饮一罐啊，嗰度已经差唔多九茶匙嘅糖噶啦， 哇， 系啊，咁所以比起我哋平时饮一罐普通嘅汽水咧，都起码高三四茶匙，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啦。咁另外咧，好多时候咧。啲家長咧就覺得，汽水又唔好，代糖汽水又唔好，能量飲品又唔飲得，咁不如我哋買支果汁飲品嚟， 係啦， 或者可能而家啲乳酸飲品 好似健康嘅感覺咁啊！ 同埋咧，你發覺你睇翻啲包裝嘅感覺，你會見到佢哋啲顏色好靚啊，好卡通啊，整到好似好健康咁啊嘛！咁好多家長都以為係果汁或者乳酸飲品健康啲，但原來嗰個報告裏邊咧有一支最高糖分嘅果味飲品咧，嗰度一樽。飲曬大概400毫升到咧，就已經有10茶匙嘅糖。 哇， 係啊！ 如果即係小朋友仔飲，係咪仲唔好添 啊？就梗係唔好咯。咁咧，其實咧會容易爛牙啦。咁當然就另外影響胃口啦。咁另外就係有機會令到佢哋肥胖啦。咁呢都係一個問題。咁所以咧，我當然我都知道小朋友會自己會買嘅，即係有零用錢嗰啲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家長以為，普通汽水冇咁健康，以为代糖汽水又唔健康，又话以为运动饮品唔健康，但转头就买一支果味饮品俾佢，或者乳酸饮品咧，其实呢啲糖分都系超级高嘅。 嗱喺听众嚟讲咧，其实有时可能会唔系太清楚，专家林思维你就熟啦，但系听众朋友听落去，真系可能就系睇个样子啊，或者立少少啊，觉得 OK。佢唔知道真正對個小朋友有啲咩害處，咁其實佢應該點做呢？我係咪可以照買就飲少少？或者溝多啲水咁， 哦，咁都係嘅，我又覺得咧， 感覺好似好啲啊， 好難完全避免嘅。我覺得如果你細個唔俾佢飲咧，佢大個有零用錢都去便利店買嘅。 我又會覺得係啦，你好似俾佢一種好神秘嘅感覺，係咪啊？ 咁啊，唔俾佢又唔得嘅。不過家長去買啲產品嘅時候咧，就要認定，如果你真係揀一個低糖嘅飲品咧，咁就可能有機會要揀每100毫升低過5克糖分嘅啲產品啦。甚至乎因為佢一支本身個 size 都好大嘅，即係好多時候呢啲乳酸飲。飲品啊，或者果汁飲品咧，差唔多離不開去到330毫升至到500毫升不等。咁如果你個支飲品係好大支嘅話咧，就有機會可能要分享咯。咁就唔可以飲太多，甚至乎好似有錢咁講，即係加冰啊，或者可能淡啲水啊，即係可能氹下個小朋友就算數啊。咁所以可能呢個都係啲我哋話 treats 啊，即係意思唔可以俾佢飲，但係可能一來要揀低糖，二來個份量就要減少啊。 係啦，所以呢個都係個 tips 嚟嘅。 係咁同埋即係都要由細教到大嘅。我自己覺得，即係如果話唔係喎。你今日去出去食快餐啊！我買一支俾你啦。咁可能佢每一次都覺得，我食快餐就係一支咯。或者可能有啲家長咧就覺得啊，你如果考到個 A 翻嚟咧，我就請一支你飲啦。咁如果重重複複，小朋友覺得，我考親 A 都有呢樣嘢飲。 所以咧，千祈唔好喺呢個同佢考試嘅成績掛鈎。 係啊，其實我諗小朋友最容易就係講得獎勵噶嘛。咁如果用呢啲甜飲品去做獎勵咧，其實我諗某程度上有少少得不償失，因為咁樣就會影響佢個身體啊，咁樣啦。咁另外我哋就講緊咧呢個。報告都有提過咧，原來咧除咗聲稱無糖或者可能標示無糖嘅飲品有加代糖之外咧，或者有加甜味劑之外咧，其他帶真糖嘅飲品咧都竟然有甜味劑嘅， 係 咁所以都要以為你用真糖就唔用代糖啊嘛，但原來用咗真糖咧都有加代糖喺裏邊， 咁咪即係即係重複咗啦， 有少少重複 上加甜， 係啊，會有少少甜上加甜嗰個情況啦。咁同埋另外，我哋上個禮拜有提過，究竟呢啲甜嘅刺激性嘅感覺，究竟係咪令到身體更加想食甜嘢咧？ 係啦。 咁呢個都係一個大問號。 興奮啊嘛， 係啦。咁你真嘅糖已經令到你興奮啦喎。咁如果好似上個禮拜咁講，原來甜味劑都可以令個腦 好興奮嘅。咁係咪 double 嘅 burden？ 就話仲更加刺激身體想飲甜嘢咧？咁呢個都係一個製造商，我哋覺得問下佢點解要兩樣都用咯、 啊？可能係咪佢想即係佢甜上加甜咧，味美啊？ 係， 你覺得好味，咁你咪飲咯。 咁都有少少似食煙咁 啊？食煙我唔知喎，係咪？ 係啊，唔知有冇食過 味啊？我哋覺得 係因為尼古丁即係講開食煙，點解有啲人話會上癮啊？即係飲甜嘢會上癮，因為飲甜嘢會令到人興奮。咁食煙一樣啦，食煙亦都要有尼古丁。咁尼古丁令到你人好舒服啊，好 relax 啊，即係有啲咁樣嘅感覺啊。我冇食過啊，但係即係科學就係咁，可能大家食煙嗰啲分享下。咁所以點解一定會啲人會煙薄煙或者食好多？因為嗰個感覺令到佢哋開心啊嘛。 係嗱，你都話感覺啫， 亦都唔排除可能真係個腦部有啲咁樣嘅反應。 特別可能佢哋要有啲人要創作啊、諗嘢嗰啲啊， 同埋你唔排除真係嗰個化學物或者嗰個糖會令到個腦。真係有個開心嘅感覺，咁當然每一個人想追求開心就會繼續去追呢啲食物咯。咁、所以其實，咦？咁你糖又用咗，甜味劑又用咗，咁係甜上加甜。咁如果嗰個腦部真係接收到訊息，就話飲呢啲甜嘢係開心嘅，咁咪不停咁追住嚟飲。咁呢個就係好似有少少似即係上癮嘅狀態咯。咁當然，市民如果真係發現自己嘅問題啊。即係要問翻營養師，死啦！我想戒呢啲點算？咁戒咩都要時間嘅。 咁咪問你咯，而家你就係營養師專家。 我咧就係講緊呢個小貼士咧，就係我哋盡量，我諗嗱應該咁講啦，飲開甜嘢嘅人要逐漸逐漸減啦。咁我哋成日都覺得啲人飲開譬如茶餐廳凍檸茶，我哋都係叫啲人有原裝嘅。凍檸茶去時候少甜開始，咁當你飲慣咗少甜嘅時候咧，就慢慢去用無甜或者無糖嘅飲品啦。咁、甚至乎你話真係聽有聽眾話死啦，我真係日日飲幾罐汽水喎，或者可能日日飲幾罐甜味劑嘅汽水喎。咁、你可能由三罐變兩罐，由兩罐變一罐，甚至乎你每次飲一罐嘅時候飲翻半罐，咁可能減下減下咧，個味覺嗰個刺激係會少啲，或者腦部嘅刺激會少啲，可能就機會戒到咯。 你唔好將佢好似當係早午晚餐咁，你一定要有啦。 係啊，一定唔好咯。咁同埋另外一樣嘢咧，都提翻啦。呢個報告都有提過好重點咧，就話雖然甜味劑係一個人工化合物，或者可能我哋天然提煉嘅甜味劑，雖然都可能有機會對個身體有影響，但係而家喺個報告裏邊嘅任何嘅加咗甜味劑嘅飲品咧，如果唔攝取過量咧，都屬於安全水平嘅。咁、所以我唔想做到一個恐慌啊！即係講完之後，哎呀死啦！我飲咗好多甜味劑飲品，我會死㗎，我會致癌㗎。係。咁暫時消費者委員會咧都講咧，其實暫時如果你唔係過分飲用咧，呢啲甜味劑的水平是屬於安全的，就是這樣。最後都提下大家怎樣去揀飲品啦。咁當然我哋就覺得最好就飲清水啊，飲清茶啊，清湯啊去補水啦。咁就唔好全部依賴曬甜嘅飲品啦。咁我哋提過咧，如果真係想飲甜嘢咧，盡量揀啲每100毫升低過5克糖嘅飲品啦。真係冇乜話飲代糖飲品嘅安全水平嘅。咁但如果你話跟翻我哋即係上個禮拜有講嗰啲醫學報告咧、我就建議咧，如果真係飲代糖飲品咧，你每一日咧都唔好超過飲兩杯以上。係啦，因為我哋即係上個禮拜有講嗰啲報告就話，如果你每一日飲超過兩杯以上，長期飲咧，你就有機會增加個死亡率啦。 咁所以你咪將啱啱減半先啦， 係啦， 飲一杯啦， 係啦，咁樣咯。咁另外就係當然提翻，唔好以為運動飲品或者能量飲品就特別健康啦。咁所以因為有糖同埋代糖啦。另外能量飲品除咗糖分之外咧，其實都有機會有咖啡因。咁所以都會有機會要小心呢樣嘢啦。咁、另外頭先亦都提過果汁飲品啦、乳酪飲品啦，甚至乎加咗聲稱維他命 C 嘅一啲飲品咧，都未必係一定健康嘅。咁、所以呢個都真係要睇清楚個營養標籤 ，make sure 嗰個糖分唔好超過你想要嘅水平。咁先去選擇啦。咁另外除咗呢啲預先包裝嘅飲品之外咧，記得出街飲茶餐廳嘅飲品啊、珍珠奶茶啊，或者可能其他啲台式飲品都好咧，都係提翻自己微甜啦、少甜啦，甚至乎你乖啲，最乖嘅就係酒甜啦。咁呢啲咁樣嘅習慣咧，可能相對都可以幫你減到一啲甜嘅攝取量嘅。 我就喺度諗，而家又話嚇，即係有啲朋友又失業或者收入係低咗嘅時候咧。你呢個時候正好就可以開始戒啦。 係啊，會啊， 因為嗰啲甜品係唔平 啊 嘛。 係啊，啲甜飲品都唔平啊，係一支差唔多都十幾蚊噶。 咁所以如果你就係轉移你自己帶水出街，係你如果出面買支水都幾蚊啊嘛。咁你又可以喺呢度從小處慳翻啲錢之餘，又可以增進自己的健康。 會啊，會啊。咁趁呢個機會都提一下啦，因為講緊減糖啦，因為咧政府嘅一個我有參與嘅組織咧，就要降低食物中的鹽和糖委員會。会里边咧，其实而家做紧啲推广咧，好似应该逢星期一咧，你去某某嘅饮台式饮品嘅一啲铺头咧，如果你减甜或者微甜咧，其实可以减2蚊 啊。哦， 係啊，咁所以你可以留意一下個網站或者廣德食物總會炎黃堂委員會嘅網站咧、其實佢有提過邊啲商户係參與咗呢個 campaign， 咁、你就可以減甜嘅時候咧，可以減2蚊。咁啊，講開慳錢， 幾好啊！可以慳錢又有健康， 係啊，咁當然即係最好就頭先我咁講啦，飲清水、清茶或者飲清湯，咁、可能呢種更加慳錢啦。咁可能。就著呢個報告咧，去了解多啲糖同埋甜味劑嘅對身體嘅關係，咁到時你哋識得點樣揀一啲甜味劑嘅飲品。 係啦，咁好多謝林思維咧，呢三個星期咧就提醒咗我哋啦嚇，就講緊咧就係其實我哋唔好食咁多甜嘢，亦都係當中咧就令我哋認識翻呢個甜味劑啊，同埋糖對健康嗰個風險啊。咁、今日咧就主講咗有點樣選擇甜味飲品嘅啲 tips， 同埋最後咧嗰個選擇權都喺呢度， 係 嚇，俾翻你自己去決定啦。 係啦。咁係啊，因為個波交翻俾你，咁你選擇飲唔飲，或者你幫小朋友去選擇飲品嘅時候，你哋家長嘅就要特別小心啦。 好，咁唔該曬林思維，大家可以隨時上網聽翻一連三集嘅呢個題目嘅嚇。 咁亦都可以去翻香港營養師協會嘅網站或者 Facebook 重温呢個節目嘅。 好，下個禮拜四見你啦，拜拜。 Okay, bye短或长，今天起步信念强，环境一切都如常，罪恶跟黑暗中延长，平凡人就算多善良，都担心走样。磨练我心，让心机变正觉，变得响当。走黑暗热寒，身经生死战，心中清净热光。人海恶霓中茫茫，我的心不再感彷徨，齐齐来伴我启航，欢呼声风中震响。再感彷徨，齐齐来伴我启航，欢呼声风中震响，欢呼声风中震响。 梁朝伟当年新作《师兄》主题歌曲《小虎队》伴我启航结束今朝清晨上嚟节目，听星期一朝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将六间中国传媒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并非要对有关机构在美国发布的内容设限，只是想确保美国民众可以在自由媒体的报道和中共文宣之间作出区别。蓬佩奥又说，美国稍后将会与欧盟启动中国问题对话。分析指，今次是对华立场强硬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下个月初大选之前在美国压制中国活动的最新手段。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在今年较早时指出，中国媒体记者恪守新闻职业道德，美方行为严重损害中国媒体声誉，亦都严重干扰两国之间正常人民交流。欧盟和英国就脱欧后双方贸易关系的谈判至今停滞不前，欧方代表将会在当地星期四前往伦敦和英方恢复全面磋商。欧盟首席脱欧谈判代表巴尼耶和英国脱欧事务首席谈判代表弗罗斯特通电话讨论相关安排。